这样的一首歌现在听来有一点物是人非，让人不禁唏嘘感慨。事实上对于这段婚姻，伊能静在婚姻当中做了很多的为爱牺牲，而他们在长跑多年的压力之下，遭到多方反对的情形之下，还是毅然决然的在一起，有九年的婚姻。可惜的是在2009年，两个人先后发表了离婚声明。谁能想到曾经那么相爱的两个人，有一天会真的形同陌路，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呢？接下来我们在大配主打歌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庾澄庆的《熟悉》。 你走过的楼梯，你送我的毛衣，都很安静地陪着我在这里想你。我的寂寞因为你不药而愈，多么的不可思议。每当我靠近你，我就更爱自己，是一种自然反应，让我相信爱情。我柔软的心愿意臣服于你，我熟悉的旧感情。 资本、历史和文化，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，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，大牌主打歌。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首歌是在台湾的歌手张雨生6周年忌日的时候，由台湾的风华唱片推出的纪念双 CD 唱片《雨生欢喜城》当中的一首作品。这张唱片邀请了30多位歌手一起来参与录音，唱片公司还特别在台北举行了一场雨生欢喜城演唱会，几乎所有参与录音的歌手都出席现场。那年是2003年，上百名歌迷一起聚会，一整天一起唱歌，一起祈福。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，这样的祭奠方式是最好的怀念。 我不能相信情难自禁的一种离愁别绪，让我渲染雨季后心灵的光，带我穿透覆盖城市的泥泞，将它看清。如果开始就要继续，如果继续只是个谜，这些回声又该如何？风留给春天，云留给雨天，我已经已无眷恋。心留给时间，人留给岁月，但我终于学会不再为谁。 刚才这首歌叫做《风留给春天》，来自于台湾的歌手叶欢的演唱。 张雨生的创作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，而叶欢的翻唱感觉更加的柔美。在这张专辑当中，有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歌曲，无论是翻唱还是新歌，他们都用音乐和热忱为张雨生的逝世献上了一份独特的纪念礼物。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国语流行乐坛最有贡献的张雨生的作品《我期待》。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，回到我最初的爱，回到童真的身材。期待有一天我会明白，明白人世的挚爱，明白人世的情怀。我情愿分合的无奈，能换来春夜的天籁。我情愿现在与未来，能充满秋凉的爽快。 Say goodbye, Say goodbye.

关于江美琪的朴素唱腔，似乎我们已经不用再多讲，在节目当中已经提过很多次。像她这样的歌手在歌坛有很多，就是每一次在唱片公司高层开会的时候都会被拿上来讲，是不是需要将她清退的名单当中。这作为歌手来说压力一定是非常大，所以要出音乐的好作品就更加难上加难，尤其是在经费以及支持欠奉的情况之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张志成呢，同样也似乎存在这样的一段时间的困境，但是我个人很喜欢张志成的演唱。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快乐》，其中还有一部分老歌新唱，那首老歌是林子祥的《分分钟需要你》。 快乐是可以分享的，快乐需要一些过程，快乐总是能被记得，因为记忆只留下美好的。你是你自己的作者，何必写那么难演的剧本？别怪话说得太多了，我只是不要你不快乐。被爱应该是幸福的，去爱没有想象的愚蠢，想爱可以非常的单纯，因为爱全是与生俱来的。你问我怎么那么深，这些智慧该如何才获得？爱你我认识了快乐，它带我上了难得的一课。要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彼此是阳光红。天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问我怎么那么深，这些智慧该如何才获得？爱你我认识了快乐，它带我上天难得的一刻。要你离开身边，乜都轻松容易，让你把菜也好好美。我与你永共聚， 认识了快乐。认识了快乐，它带我上了难得的一课。